要252日先至完成维修，即系其实咧一年入边咧都有相当之长嘅时间咧系用唔到啊！嗱，实际上而家咧佢哋发觉即系整个嘅维修检查程序系点样咧？嗱，每日啦就有咧屋邨嘅即系管理人员啦，做一啲嘅巡逻嘅工作嘅。咁然之后咧，每个月啦亦都有唔同嘅工程人士啦，去即系屋邨嘅工程人士咧就去睇一睇啊，到底咧啲设施嘅情况系如何咧？咁然之后每年咧，亦都有分区嘅人士啦，负责咧去睇翻啲设施嘅情况嘅。咁但系往往大家就会觉得啊，咁应该日常巡查都会发觉到系有问题噶啦，咁就应该会即刻去报咧去处理噶啦。咁但系咧，如果睇翻申诉专员呢份报告咧，似乎又唔系嗱，因为呢份报告就指出咧，如果当屋邨嘅人士啦系发觉到嗰啲设施系有问题，需要揾承办商嚟去检查同埋去报告，决定系咪要去维修嘅时候咧，佢哋系有一个时间嘅限定嘅。咁但系喺屋邨嘅日常管理人员同埋佢哋嘅工程人员，如果佢哋发觉个设施系有问题，究竟要系几？内嘅日数啊，即系有冇一个期限啊？系要汇报翻啊？原来个设施系有问题，需要跟进咧。呢度咧就系冇一个嘅规定嘅、哦，咁所以咧，如果根据翻申诉专员公署嘅一啲嘅调查咧，就发觉啊问题咧可能会系出现喺呢一个嘅情况，就系、是、因为冇规定到底屋邨嘅人员系要喺几耐之内咧报告翻一啲设施损毁嘅情况嘅。咁同样咧，喺发觉到有啲设施嘅损毁，到佢真系个承办商发出嗰一个嘅即系维修嘅单，然之后到完成维修咧，中间咧亦都曾经发觉到有一啲嘅个案咧，有唔少嘅延误出现嘅。咁譬如咧，根据佢哋有一啲嘅个案啦，就发觉有一个嘅多用途游乐组件入边嘅活动吊桥啦，同埋平板台啦，同埋地毡，由佢发现有问题到维修完系几耐咧，就系要大约8个月嘅，咁点解咧？因为就系话中间咧，亦都牵涉到咧要咨询居民啊，咁所以咧，亦都令到整个维修期咧系长咗嘅。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你听完头先嘅一啲嘅简介之后咧，你有冇发觉啊？真系你住嗰条屋邨咧，真系有唔少设施都损毁咗好耐，都冇维修到。咁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有冇主动向你哋嘅屋邨嘅人员啊？去汇报翻嗰个相关情况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29日， 根据议事规则第17/2，我现在宣布休会。 立法会大会一度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会，主席梁君彦决定喺9:50恢复会议。10点。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食环署对外判街道洁净服务的监管情况，发现对外判商的扣分制和失责通知书未能发挥阻吓作用。高级调查主任李妙娥： 扣分制就只是适用于雇佣失责的事项，外判承办商如果有服务欠佳的情况是不扣分的。咁我哋公署认为应该去考虑咧，将服务欠佳的情况都纳入扣分制，或者是借鉴扣分制去确立一个新的制度，去增加阻吓的作用。 11:03，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今年头9个月访问了92间来自不同行业的机构，结果显示今年雇员平均加薪1.4%，创10年新低。有63%受访公司说未决定出年会否加薪。副会长孔于仁： 嚟紧嗰几个月，失业率都唔会低嘅，相信会比沙士嗰时候更高，双位数嘅情况应该都唔会奇怪嘅。咁我相信，就算佢哋呢63%嘅受访机构喺未来嘅营商环境嘅挑战之下，相信我个幅度应该都唔会高。 下午2点，本港今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系本地个案，与早前个案有关联。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根据申诉专员公署咧呢一份嘅报告就显示啦，喺2019年啊，房署由发现佢哋嘅健体同游乐设施损毁，到到确认完成维修嘅时间咧，平均咧系需要53.5日到到75.7日不等嘅。咁大家对于呢个时间是否满意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咧就系观塘区嘅区议员颜文宇啊，颜文宇你好， 你好， 系嗱，我想问翻啊，即系申诉专员公署咧呢个嘅啊报告咧都揭发啊，原来要维修好咧都要花几耐嘅时间，唔知道你哋喺屋邨咧又有啲咩观察咧？啊，不过唔好意思先，我要先读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啊，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思瑞桥底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一带系挤塞嘅，龙尾喺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较早前反方向往荃湾近思瑞桥底的快线已经是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是在星河名居的。请大家留意住，就是龙翔道往观塘方向由于近思瑞的桥底有交通意外，暂时是全线封闭的。好，颜文宇讲回了你区内的公共屋邨的健体和游乐设施的情况。 其实呢大部分的公屋居民咧，对于呢一个消息咧，都唔系一件新鲜事嚟嘅。 嗯， 我哋日常喺地区面对房署嘅维修工程咧，其实我觉得审计处嗰个日数咧系短咗添嘅。我举一个 申诉专员公署嘅报告，你觉得日数短咗系点解咧？ 因为其实我哋面对咧，因为佢用一个平均数计啦，可能有一啲小型工程，譬如话换灯胆嗰啲咧，佢都计埋落去，咁所以令到嗰个平均值咧就会比较细。但一般如果你讲返一啲譬如大型啲嘅康体健身设施嗰一类呢，其实讲緊几个月至一年甚至乎过一年呢係一件好平常嘅事。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喺我而家嘅屋邨入面有一个长者健身设施呢，三个月之前已经係坏咗。 嗯。 咁呢房署呢就冇钱整，佢呢就要喺我哋屋邨咨询管理委员会嗰度呢是攞钱去整。咁呢一个呢就係刚才你读报告入面讲呢要咨询居民嗰四个字。咁但实际呢并唔係真正要咨询居民。 嗯。 係因为呢一个委员会呢佢有佢嘅拨款嘅上限嘅。咁所以今个财政年度唔会有钱。咁我要等下年啦 ,4月1号嘅财政年度呢先会有新拨款去买返一个或者维修呢一个嘅康体设施。咁4月1号拨咗钱啦。咁呢可能你5月先开会，跟你拨完钱。房署呢就要做招标程序，跟住收文件、收标，然后揀标，再即係送货啊等等。咁讲緊快捷呢，可能呢讲緊下年嘅10月11月先会有新嘅健体设施放返喺度。咁所以你諗下，今日10月过咗三个月啦，下年10月先有。咁我呢一个例子已经係超过一年啦。咁所以但呢一个係一个好普通嘅例子嚟嘅啫，时有发生。我过去几年基本上隔一两年都会出现一次，只要嗰、那个设施是一个比较大额的呢，就一定会出现这些情况。包括最简单儿童游乐场那些地脊啊，正方形一格格那些呢，不是晒得多不是会弯的。你要换那些地脊呢，你要储够钱你才有得换的。 那些都是属于一些、叫做大额的设施来的，地脊。 是啊是啊是啊。 地脊 是 啊。 其实我们讲的那些额呢，其实每年呢屋邨咨询管理委员会呢去按每户去拨款嘅，但系大概每条村咧讲紧都系得几万蚊嘅啫。咁你谂下咁多游乐设施几万蚊，唔系净系做呢、這个，你做其他工程嘅吓、啊，可能你啲行人嘅天桥上盖漏水啊，吓、啊、一啲围栏嘅维修啊，长者嘅健身设施啊，小朋友嘅健身设施啊，等等，有好多林林总总嘅工程都系呢一度系拨款出嚟。 即系全部都系摆晒入呢几万蚊嘅财政预算度。 系啊，咁、啊啊、所以你就要排队啦。咁你未咁快排到，咁你嗰个维修咪来囉。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亦都系呢其实基本上每条公屋村呢大家都睇得到嘅嘢嚟。 但系如果我听你咁讲嘅时候呢，即系似乎就系、是如果系喺四五月，即系个财政年度开启嘅时候就发觉嗰样嘢烂咗呢，应该就会有着数啲嘅，因为嗰时都仲有钱嘛，就系、是、可以维修到。但系如果呢一旦你譬如系拖到去半年之后先至发觉嗰啲要维修嘅时候呢，咁就唔好意思，即系要等好耐啦，系咪咁嘅情况啊？ 系啊。系啊，另一个情况呢就是如果你嗰样嘢系比较独特嘅，即系你而家见到我哋公屋村点解好似个屋村嗰啲 遊樂設施、長者設施都一模一樣嘅咧？其實咧就係、是、大家係個諗法就係個維修期比較短啊，因為佢所需嘅零件咧，大部分嘅承辦商都有零件可以俾你去啊，有錢就即刻買就即刻維修。但如果你嗰個健身設施或者康樂設施咧，係比較獨特嘅，咁你係有排訂貨啦。我試過有一個貨咧，我足足訂咗九個月先訂咗翻嚟。咁呢一啲咁嘅情況咧，就係、是、相當唔理想。咁所以我建議其實房委會咧，應該考慮一下喺屋邨諮詢管理委員會有共識嘅情況下咧，係可以預支下年嘅錢今年用，因為你都緊額嘅，係咪？咁你咪今年預支咗。你而家譬如十月，你咪可以做成下年嘅招标程序咯，系咪？你都知下年你一定拨噶啦，又话呢一班嘅委员大家都同意咯，同埋烂咗梗系要整噶啦，使乜问嘅啫，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呢啲房委会咧，应该系听取今次嘅报告之后咧，系尽快作出回应，去缩短呢一啲工程嘅维修期。 不过颜文远，你头先提嗰一点咧，又喺申诉专员公署个报告，我起码我即系睇完之后，我暂时都未发觉。话系同个财政状况有关啦，即系似乎咧，佢哋根据佢哋嘅调查咧，就主要系落咗喺两个位度嘅。第一个位咧就系讲紧一啲嘅即系屋邨嘅日常嘅管理嘅人员啦，佢哋发觉如果设施有损毁，到佢要去汇报咧，由于嗰度冇一个嘅期限啊，咁所以变咗咧就系往往佢可以即系拖咗好一段时间咧，先至真系系向上报告。找个承办商来做检查，所以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拖的位置。而第二个呢就是他正如刚才说，就是说因为中间需要经过咨询居民的程序，所以也都导致到整个的维修期呢是长咗嘅，咁当然仲有第三点就系牵涉到有阵时有啲承办商唔系能够如期去完成到佢嘅维修工作，呢个第三点。但系嗰个财政状况入边，佢真系冇咁样去，又冇咁样去讲过。 佢就放咗喺嗰个我刚才嘅解读就系放咗喺嗰个咨询居民嗰个点嗰度。 系， 因为佢可以话佢唔使维修噶嘛。佢可以喺屋邨諮詢委員會，大家商討完之後，唔要呢個設施咁咪唔使維修咯。 但係 當作係嗰個諮詢居民嗰個範圍入邊。 明白嗱，但係顏文宇，如果個情況好似你頭先咁樣講嘅時候咧，即係似乎个问题系咪唔单止系可以俾屋邨管理咨询委员会同意之下使用下年度嘅嗰个嘅财政预算案，而系可能系要整体加大爱嚟用嚟做维修保养嘅嗰个预算呢？因为如果你讲紧一年几万蚊呢，如果系真系一个儿童游乐设施即系烂咗呢，我估佢都会花即系唔少钱啊，几万蚊又真系唔够使嘅，系咪啊？ 系啊，我当然啦，即系如果房委会是愿意在每条屋邨这些的维修额或者工程的建造额是可以拨多些钱让屋邨咨询委员会去决定做一些什么的，这个我当然是欢迎啦。 是，但我亦都想針對翻咧，即係申訴專員公署嗰個報告嘅情況啊，就係講日常嘅巡視啦，同埋佢哋通知屋邨嘅工程人員嘅檢查咧，嗰度冇時限。其實你哋喺呢度咧，你哋喺屋邨發覺到嘅情況係點樣咧？佢哋日常負責公園巡查嘅人士係咪真係可以好快地發覺到，譬如啲地膠有問題啊，或者有啲設施損毀啊，去做到一個好快嘅跟進咧？你哋發現？应该情况是怎 样？我的看法会是这样，巡查去有烂是要维修呢，其实很简单很快，是人都见到的。譬如说钢管烧了，那你去行过没灯就知道了。但是呢问题是他之后即是作为管理公司知道灯胆烧了之后呢，他就要通知工程部，那工程部几时来确认那盏灯胆是烧了呢？那这个就是刚才你讲申诉专员公署讲过一点了。那而工程部呢又要出招标去买呢个灯胆啊嘛，咁嗰度又拖几个礼拜。 所以我就想问咯，喺招标之前咧，你哋见到话迟汇报嘅情况咧，你哋作为地区议员，有冇发觉到真系有呢个成日咁样嘅状态，就系啲嘢烂咗都冇人去报啊？ 系相当普遍。我试过之前疫情啦吓，咁佢又有个原因有得赖下啦。又我走廊啲灯坏咗，啲风扇烂咗半年一年，好等闲嘅啫。咁佢又因为工程未嚟睇啊，跟住未订到材料啊，冇灯胆啊，以为我哋换唔到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根据咧申诉专员公署咧呢一份嘅主动调查报告啦，就系睇咧香港嘅公共屋邨啦、游乐同健体设施佢哋嘅设计啊、保养维修啊同埋更新嘅情况啊，就发觉咧其实有一啲嘅设施损毁咗之后咧，佢甚至系需要咧252日，即系2019年啊最长嗰个个案咧，系要用咗252日咧先至能够完成到个维修嘅，而平均所需嘅维修时间咧，亦都系讲紧2019年咧，都系讲紧咧有75.66日先至能够咧完成到维修嘅。咁呢一个咧，比起2017年嘅平均所需时间系53.5日咧，亦都系增加咗不少。咁根据申诉专员公署呢份报告啦，亦都引述咧，即系呢个房署嘅回应啦，亦都话咧就系主要原因就系因为2017年咧涉及较多简单嘅维修项目吓，咁所以咧就导致到咧2018同2019年嘅平均所需时间咧较2017年嘅系更长嘅。咁但系咧喺申诉专员公署呢份嘅报告入边咧，亦都佢哋具体地系睇咗一啲嘅个案嘅。咁有一宗嘅个案咧，或者都值得喺度即系同大家可以讲一讲啊。咁就系申诉专员公署嘅职员咧喺2019年嘅1月嘅上旬咧，就去到某一个嘅屋邨嘅儿童游乐场啦，又发觉佢嘅地毡咧有一个卷曲嘅情况，都几普遍，系高低不平。如果摆个1蚊银落去咧，基本上嗰个高低咧系差唔多占咗成半个1蚊银嘅。咁你都可以想象到啦，如果高低有成半个1蚊银咧，基本上都会几容易，可能会有机会棘到脚嘅吓。咁嗱，如果根据房屋署就话啦，佢哋嘅工程人员如果发现咧橡胶嘅地毡系松脱啊，有卷曲啊，又或者佢嗰个间距嘅宽度咧超过12毫米咧，就会马上发出一个设施检查单同埋维修工程单，安排承办商咧做跟进维修嘅。咁但系根据翻即系房屋署嘅资料咧，就系佢哋有一个职员啦，其实系喺2018年嘅10月19号咧嘅日常巡查之中，已经发现嗰块嘅地毡咧系有卷曲同埋高低不平嘅情况，就通知咧工程人员做检查啦。然之后咧，嗰个屋邨嘅人员咧就用牛皮胶纸固定住个地毡嘅边缘卷起个位置先，咁然之后再经过3日啦，即系总共6日之后啦，就由工程人员咧向承办商发出一个设施嘅检查单。咁然之后就再隔咗一段时间，即系咧喺最初发现问题嘅10日之后，嗰个嘅屋邨嘅职员咧就再检查有关嘅位置，除咗加咗牛皮胶之后咧，亦都加埋啲胶码咧围封晒部分嘅位置同埋张贴嘅嗰个嘅设施啦。咁跟住去到2018年嘅10月底。个承办商咧就建议系更换地毡，即系大概系喺发现个地毡有问题嘅半个月之后啦。咁但系10月底个承办商建议更换地毡，工程人员要去到同一年嘅12月初咧，先至发出到更换地毡嘅标书，即系话嗰度又已经用咗个几月嘅时间。咁跟住到12月底啦，房屋署咧就向相关嘅承办商批出更换地毡嘅工程合约啦，咁但系批出合约之后系几时先至开展个维修工程呢？就去到2019年嘅4月啦，然之后再要用多4个月，喺2019年嘅8月咧，先至完成到成个维修嘅工序。亦即系话咧，由最初发现个地毡卷曲系2018年嘅10月19号，到2019年嘅8月先至能够完成咧。嗰度咧已经系经过咗差唔多成即系10个月嘅时间啦，咁个情况系咪理想咧？咁大家可以去评议啦。咁但系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仲有咧另外嘅一啲嘅例子嘅，咁当中就亦都系牵涉到嗱，就算系嗰、那个。嘅屋邨嘅人员，佢好快发现到个问题去检查嘅时候，咁点解又会系发出去个 标书的合约，然之后四个月才能够展开到有关的工程的呢？这些的情况又怎样去到跟进呢？ 187231， 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的。那或者一会间呢，我们又跟大家讲讲，就是这一些的屋邨的游乐设施的设计问题。因为呢，申诉专员公署这份的报告呢，亦都有讲到相关的情况。特别呢亦都提出咗呢，就係而家喺名册入面嘅承办商呢，设施承办商呢嘅数目就唔係好多㗎喎，只係有七间㗎啫。咁当呢啲设施供应商嘅数目有限嘅时候，又会点样影响到成个设施嘅维修甚至佢嘅设计呢？小朋友又觉得呢啲游乐设施好唔好玩呢？ 187231， 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话剧团桂冠导演毛俊辉教授。 好的艺术就是不断的练，要练，要练。但当你练到很厉害很厉害的时候，可能会 dead 的，可能是僵化的。所以你要演出了。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6，港台电视31播出。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老友 我撑你。我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香港及南中国的代表基士廖佩琴。今次呢个疫情呢，唔单止香港嘅，係整个世界嘅旅游嘅推广计划呢全部都係暂停咗嘅。不过我哋喺可以容许嘅情况之下呢，我哋係会为旅游业呢係一同做一啲嘅推广计划。 Dream now, travel later。 咁希望大家有一啲振奋嘅正能量得得到。大家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1872311。大家觉得咧屋邨嘅游乐设施同埋健体设施啦，会唔会都感觉到好似一模一样咧？咁啊坏咗啊，又有冇好快地就可以维修到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倾倾噶。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啊，就系童话游乐场计划嘅召集人，亦都系基督教服务处深东乐天会的服务主任朱丽英。朱丽英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讲你们的计划之前呢，不如先讲讲，我相信你们就即都应该看过很多公共屋邨的儿童的游乐设施。 是，都有的。 是的，你们发觉申诉专员公署这份报告呢，首先它第一是针对那个选委情况的。你们发现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其实呢，我哋呢个童话游乐场计划呢，是2018年开始嘅。咁其实当中呢，我哋都有一班嘅嚟自七间嘅团体啦。咁我哋有70个細路仔嘅。咁即係佢都会去唔同嘅屋邨啦，即係屋邨入面嘅游乐设施啦会睇啦，同埋康文署嘅游乐设施去睇啦。咁我哋发觉呢，过去一段时间呢，其实啲小朋友观察到呢，啲屋邨入面嘅游乐设施呢，其实都系真系有损毁嘅。咁通常就见到呢，譬如系可能佢玩緊一啲嘅滑梯损毁，跟住用條膠帶咁啊封住啦，房署就會用條膠帶封住啦，或者啲地墊嗰啲真係有啲爛咗嘅，又會嗰啲位又封住啦咁樣。咁所以都見到佢哋都有巡查過一啲嘅，譬如屋邨入邊嗰啲，發覺都係幾常見到嘅，即係啲設施都有損毀，又玩唔到。咁啲小朋友去到有時都幾失望嘅。 有冇話你哋發覺到啲設施損毀咗幾耐咁樣啊？ 其實損毀幾耐，因為咧，我哋發覺好得意嘅，啲小朋友都同我哋講翻嘅，去到損毀咗咧，就咁有條膠帶啦，但係原來又冇告示嘅喎。即系冇提佢啊！呢度损毁，我哋预计咧几时维修好啊？细路都话翻，点解维修咗嘅时候唔可以有啲告示话到俾佢听，大概几时整翻好？变咗我哋可以因时间去玩啦咁。咁但系咧，我哋见到譬如有啲视乎个损毁状况啦。如果一啲设施真系绑住咗、烂咗嘅，譬如条滑梯咁整，可能嗰度都讲紧，即系譬如我自己见到或者啲细路有时讲翻，都可能起码牵涉几个月以上嘅，一定要最少。 几个月都冇得玩到几惨。 惨啊！唔好意思啊，朱丽英，我要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咧，读一读先。 好啊。 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思瑞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咗啦，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嘅，咁啊留意啦。喺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咧嗰个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而家系全线解封，不过咧都仲有车龙，就系有待消散嘅。好啦，嗱，我哋讲翻咧呢个游乐场设施啊，朱丽英吓， 咁 嗱，我睇翻咧系新宿专员公署嘅呢一份嘅报告咧，佢亦都有讲到到底而家有几多嘅承办商咧喺佢哋嗰个名册入边嘅，咁就发觉咧而家名册上只系得七间嘅设施承办商嘅啫，呢个就系截到去2020年嘅九月嘅数据，咁而亦都显示咧喺2015年到2019年啦，佢哋总共收到咧七宗新承办商嘅申请啦，而而家为止咧，即系有两宗嘅申请咧就获纳入去名册，成为咗承办商嘅啫。嗱，咁我又即系想问一样嘢啦，承办商咁少咧，譬如你哋喺成个计划入边有冇发觉到会唔会系引致到啲咩嘅问题咧？因为当即系个承办商系咁少咁。正如我哋头先同一位区议员咁讲啦，如果啲设施咧系大概类同咧，咁佢就好容易喺嗰批承办商之中咧就揾到个维修嘅零件啦，可以比较快地去处理到嗰个损毁嘅情况啦。咁但系而家得七个嘅承办商，你又点评议呢个嘅情况咧？ 因为而家我估啦，即系我哋即系睇到嘅情况就系承办商相对少啦，咁变咗其实所以点解就系维修好似又要去报价啦成啦，咁变咗好多时咧就系拖延啊，即系变咗你维修嘅选择唔系好多嘅时候，又唔系一个好大嘅市场，可以有唔同嘅商界，咁可能好多间嘅时候就会快啦、靓啦、正啦咁。咁但系调翻转，当承办商越少嘅时候咧，你预计个维修个价目会贵啦，同埋可能都会系拖延咗，可能有机会配件齐唔齐嘅问题啦。咁變咗好多時，你見到好多時就係嗰件嘅設施就會圍封咗，要好耐嘅時間先至維修到。咁因為我哋自己同埋遊樂場咧，其實我哋透過啲團體，我哋都問過一啲小朋友嘅睇法嘅。我哋都訪問咗咧，分別咧237位嘅小朋友，其實對一個遊樂設施如果壞咗嘅時候，其實佢哋期望大概幾時希望可以維修到？佢哋其實咧有六成嘅受訪者咧，希望4个礼拜之內咧可以維修完成到，讓佢哋可以繼續去玩翻個設施嘅。咁所以如果頭先講嘅就係、是4个礼拜，即系讲紧一个月度啦。去到如果系去到申诉专员讲到有250几日嘅时候咧，其实同即系我谂市民嗰种嘅期望系相差好远。呢、这个正正系承建商少而导致维修延期，或者可能系房署处理嘅时候去好多程序啦。咁变咗呢啲拖慢嘅时候咧，咁我觉得都几影响啲细路仔游乐嘅设施。因为点解咧？细路仔咧好多时咧就系讲紧屋村啦，佢可能活动嘅范围就系学校、屋企同埋条村嘅啫。咁所以咧，如果条村嘅游乐设施有时坏咗，变咗由細路仔嘅兒童權利去玩個空間機會就真係少咗嘅。 另外就係你哋依、這個童話遊樂場嘅計劃咧，其實就即係都招募一班嘅小朋友，由佢哋嘅觀點啦，去睇香港嘅遊樂場設計啦，係咪？ 係。 法國是怎樣呢？香港的公共屋村遊樂場，公共屋村我講緊 公共屋村遊樂場咧，佢哋就哇嗱，因為咧我哋嘅參加嘅小朋友咧，即係有初小啦，亦都有高小嘅嚇，因為香港遊樂設施都係俾12歲或以下嘅，咁我哋咧就發覺咧高小嘅小朋友咧9至12歲咧，覺得香港即係屋村入邊嘅遊樂設施其實係三個字。冇嘢玩，即系因为嗰啲设施唔系好适合啲高小嘅同学仔，无论嗰个刺激度啦，即系譬如上滑梯道你见啦，都系好短啦，即系啱啲可能幼稚园嘅学生啦。咁对于一啲高小嘅同学仔咧，其实我哋都试过有组团咧。試過即係試玩一啲滑梯嘅情況咧，佢個身形係六年班嘅時候玩嘅時候已經攝住咗，即係上唔到落去啊！咁對佢嚟講，佢已經覺得喂唔好玩啦，我玩唔到啦。跟住嗰啲琴鋼架，如果有攀爬架嘅時候又好矮啦嚇，即係可能講計米零咁啦。即係對佢嚟講，喂冇乜挑戰性喎。如果對高小嘅同學仔，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咧香港而家即係無論房署啦，即係遊樂設施嗰、那個都幾唔能夠滿足到高小同學仔嗰個兒童嗰個需要嘅。 咁呢个会唔会同佢个设计概念有关呢？因为我譬如我睇返即係申诉专员公署嗰份报告啦，咁佢都话呢屋村公屋村嘅游乐场嘅服务对象就梗係村内嘅街坊啦，咁但係佢亦都希望呢佢哋能够加强到社区嘅参与啦，亦都提到呢譬如其他嘅部门呢係有同唔同嘅人士合作啦，加强咗嗰个游乐设施嘅一啲嘅元素嘅。咁你哋个期望又系点样呢？ 即系如果游乐设施个元素咧，相对如果屋村嗰啲咧，即系我哋见到都系比较细型少少啦。即系如果你同康文署嗰啲游乐设施比，咁同埋个类别真系唔多嘅，即系可能都系有条上旋转式嘅，可能上滑梯啦，或者有啲长啲、短啲嘅啦，咁都系适合一啲比较细啲年纪啦。跟住有啲爬嗰啲啦，或者有啲咧圆圈交叉俾人捉紧去拧嗰啲啦，会有啦。咁但系相对嚟讲嗰个形式系都系比较似嘅，啲屋村每个都系，即系有少少 copy 重复嘅。咁变咗真系唔多元啦，同埋冇每一条村冇乜特色嘅，即系系啦。咁所以我谂啲小朋友去过，佢哋都有评分。覺得都係真係唔係好玩啦，好刺激度又唔多，同埋又唔可以叫做讓佢哋增加啦啲小朋友，譬如高小嘅同學仔喺嗰度玩，因為根本就唔吸引佢哋玩，咁所以就冇社交啦，咁喺個位置。 明白，但係張麗英可能又要考慮另一個問題，如果當啲屋村嘅即係遊樂設施咧，佢嘅設計比較多元化嘅時候咧，咁佢可能去做維修保養咧，又會唔會再比較複雜咗？因為佢比較獨特啊嘛，咁即係話未必個個承辦商都能夠有零件，又或者係有嗰個手藝咧維修到嗰件嘅設施，又會唔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反效果咧？ 如果係呢個，我都值得問嘅，即係其實參考啦，即係香港都係一個國際城市啦。咁其實如果我哋睇到亞洲好多地方咧，其實佢都好多遊樂設施好多元化㗎。譬如你睇台灣啦、日本啦，其實都係亞洲地方嚟嘅，佢哋嘅即係遊樂設施都係唔同嘅類別嚟㗎嘛。即係點解可以一啲屋村入面佢都係好多元嘅時候，佢都做到啊？咁我哋其實缺少咗啲乜嘢咧？咁係咪真係一定要承建商去做啦？淨係還是係有一啲多啲嘅？維修人員其實在設計上其實都可以幫到這樣呢，即是我覺得啊，為什麼個分別是我們得七間甚至乎兩間，即加多九間一個承判商可以做到呢，是不是香港真的在這方面的專業的個人力其實是不夠呢？即我覺得這個都是值得我們作為市民我們去關注的，即如果為什麼亞洲國家其實都是做到的時候，我們是欠些什麼條件，是人才正是還是我們的程序是限制了一些有能力的人可以參與這個維修的工作呢？這樣 明白啊，呢啲可能真係要即係房署有機會去解答一下。多謝曬你啊，朱麗英傾到呢一度，唔該曬你，拜拜。 好，拜拜。 朱麗英咧係有一個計劃叫做童話遊樂場嘅計劃召集人嘅，電話號碼1872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听众电邮问萧叔叔咧，结婚嗰个 marry 同埋女仔名称个 marry 嗰个发音上系有冇分别？咁大家如果系学英式英文咧，那个分别都几大嘅。我哋先读咧结婚嗰个 marry marry 咧，我咧系、那个响音咧系啊嘅第一个音节啊，所以咧个口系擘得都好大下嘅。Marry, marry, marry. So example sentence, I'm getting married. I'm getting married. Okay, married. 但係呢 ,M-A-R-Y 嗰個女仔名稱呢我係讀 Mary, Mary, Mary, Mary, Mary, 好似羊咩咩個咩 okay? So Mary, Mary, Mary. Example sentence, I am going to marry Mary. 我呢就會好快呢就同 Mary 結婚㗎啦。Okay, so I'm going to marry Mary.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位听众咧，马先生嗰度，马生你好， 系、我系马生，系 你好， 好，讲小朋友啲设计游乐场系嘛， 系， 即系游乐场咧，嗱，第一系注重安全啦，系嘛，使唔使铺啲咩即系纤维地板啊，安全啦。第二咧，如果設計咧，我可以設計啲兒童玩嘅籃球啊，個籃球架咧特別矮啲嘅，特別矮，俾細小朋友打下籃球入下網啊，好矮嘅嘅，好矮嘅咪幾有趣係嘛？喂，整隻石獅子佢騎下又得，整個呢個打乒乓波板嘅矮矮地嘅，矮矮地嘅微型嘅，屬於微型嘅，嗰個範圍唔使壓，唔使佔咁多地方啊嘛，乒乓波又唔使佔地方啦，同埋你頭先講嘅呢個打籃球咪有趣。大家咪斗入球啊，咪矮啲嘅，唔使整到咁高啊，咁啊几好。 马生你都几多主意喎、 啊？我计仔几多嘅咩？ 喂，不过马生啊，如果我听你嘅建议咧，其实啲公共屋邨嘅儿童游乐设施咧，可能都需要个地方大翻少少至得啊。如果咁细地方，就摆唔到你个篮球架噶咯噃。 嗱、你足球啊！仲加范围更加大咧，系咪？篮球细路仔啊，几多岁啊？谂住几多岁啊？ 咁有啲高少嘅，你当去到十二岁先啦。 十二岁小学六年班啊，咁咪话咪规定规定唔好咁多人咯， 系咯，规定玩 三个对三个啦，咁得啦，系嘛？ 明白。喂，多谢晒阿马先生嘅主意啊吓，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喺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近彩虹村。另外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意外就清理咗啦，全线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红隧嘅情况，告士打到东行去九龙啦，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啦喺沙福道噶，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星河名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本地科技股份、中国卓银同埋和家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8，瑞士法郎0.911，加元1.333，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港金报17,370元，比上日收市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1美元，卖出1,877.59美元。港汇指数103.5，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玛加烈医院。就在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慢线有意外，龙尾玛加烈医院。而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风力楼，亦都影响到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出口交通繁忙，车龙排返去沙田入口那边，龙尾近隔田村。而在九龙城回旋处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较早前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现在一带的交通是非常繁忙。太子道东去旺角的车龙排到近彩虹村，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洗衣街，而码头涌道去观塘的车龙就排到近浙江街，亦都影响到启德隧道的九龙城出口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通州街公园。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行车龙排到太古城。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哋嘅评论员系周崇明，你好啊，周崇明。 你好。 周崇明啊，即系而排咧，大家就都会关注到流感疫苗嗰个嘅供应情况啦。因为早排咧，由于大家都比较担心啊，即系喺呢个新冠肺炎嘅疫情之下，如果再有季节性流感咧系夹攻嘅话咧， 逼爆医院啊， 系啦，都会令到个情况都几严峻。咁所以咧，前排咧。就有啲嘅流感疫苗咧，有啲系抢到成几千蚊一支，都相当之厉害，系啦， 咁夸张， 系啊吓，咁同埋有一啲嘅医院啊，又或者系私家诊所啊，打电话去话预约啦，其实佢都系啦，好快就满晒啦。咁但系咧，最近亦都有另外一单嘅新闻啦，唔知道会唔会削弱到咧一啲市民啊，佢哋打流感疫苗嘅信心啊，主要就系发生喺韩国啦，因为据报咧，韩国嗰度咧有几十名嘅人士就接种完流感疫苗之后咧，有不良反应同埋有死亡嘅事件嘅，咁就亦都令人担心到，咦会唔会系啲流感疫苗嘅批次有啲问题咧？咁不过如果根据翻而家喺韩国嗰方面嘅资料咧，就佢哋嘅死因调查结果咧就话佢哋起码即系第一批同第二批嘅人士，佢哋嘅死因咧同接种疫苗咧系唔存在明显嘅因果关系，即系韩国就有一个咁嘅新消息，会唔会令到大家安心啲咧？ 系啦，我谂呢个消息都等咗好多日啦，因为即系嗰个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啦，去到成59，系即系你纯粹睇新闻嚟讲好夸张啦。咁叫做而家有一个似乎系比较好啲嘅消息啊，虽然都好似即系唔系一个完全确定，即系似乎同嗰个接种无关吓，咁但系起码系即系我谂系释除咗一定嘅疑虑嘅。 咁点解即係大家会特别关注韩国呢方面嘅消息呢？原因就係即係根据韩国嘅资料就显示啦，佢哋嘅疫苗嘅供应啦，即係涉及打咗之后有不良反应嘅疫苗嗰啲嘅厂呢，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嘅资料出嚟嘅。咁其中亦都话呢，有几宗呢就係涉及到有一个厂就係蔡诺菲呢嘅疫苗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呢就係涉及到韩国佢哋嘅疫苗嘅。咁但係呢亦都令到因此即系有啲人就关注到啦，会唔会系某一个嘅生产商嘅疫苗系有问题呢？咁如果我哋睇翻即系香港嘅资料啦，咁亦都咧系有资料就话咧，即系蔡诺菲香港咧，佢亦都话系同韩国咧厘清一啲嘅事件细节啦。咁但系亦都根据佢哋嘅资料就话咧，供应香港嘅流感疫苗嘅全部批次咧都系同韓國咧係唔同嘅嚇，即係佢有一個咁樣嘅資料。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傳染病嘅醫生咧就話，香港政府啊今季咧為各個疫苗計劃所購置嘅87萬劑流感疫苗當中咧，比較係多嘅咧都係蔡諾菲，咁其餘咧嘅供應商嘅藥廠咧就包括咗係葛蘭素史克啦同埋阿斯利康嘅。咁不過咧，如果當這個蔡諾菲呢個藥廠咧，佢就出翻嘅資料就係話，佢哋而家供港嘅流感疫苗全部批次都同韓國唔同嘅時候，亦都唔知道會唔會再安翻一啲市民嘅心啦。 因為始終拖咗咁多日，差唔多成個禮拜啦，咁就韓國嗰邊都冇一個比較即係清晰嘅結論咧。咁我覺得市民嗰種即係擔心或者甚至係恐慌係好正常嘅。即係雖然我哋聽到好似好多醫學界嘅代表，包括即係等陣可能我哋同醫生都會再傾啦，但係似乎佢哋就覺得個關係真係應該唔大。咁但係就即係你醫學界或者一個專家嘅角度同市民接收到個信息嘅時候，即係好多即係不確定因素啊，好多即係我哋根本唔知發生咩事咧。咁我諗市民即係其實嗰種懷疑或者係即係唔係好肯定，即係件事係咪真係好似即係專家講咧？咁我覺得呢個擔心係都好正常 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啦，就主動打電話去診所問一問究竟佢哋嗰隻嘅流感疫苗咧係邊個廠嘅生產啦？亦都咧係政府咪推出咗即係到校疫苗注射計劃嘅，就係去啲小學啊、幼稚園咁樣咧幫啲學生打嘅。亦都有一啲學校咧主動出翻一啲嘅通知俾家長咧，就話我 哋咧唔系用嗰一只嘅药厂嘅疫苗嘅，我哋就系用另一只药厂嘅疫苗嘅，就以安家长嘅心。咁唔知道呢个会唔会都系即系唔少嘅家长咧嘅关注嘅范畴咧？ 但系始终正如你讲，就系绝大部分都系嗰、那个即系、就是、同一个牌子啦。虽然话唔同批次啦，咁真正即系要解决嘅方法都系要厘清翻南韩嗰边究竟发生咩事，系唔系真系啲疫苗？同嗰啲死亡個案係無關，咁呢個係即係最根本嘅一個問題咯。其實， 嗯，冇錯。嗱，咁但係香港嘅朋友啊，即係你哋跟住而家即係接種呢個冬季嘅流感疫苗咧，你哋又有冇打去私家診所嗰度做一啲嘅預約咧？或者你哋遇到嘅情況係點咧？譬如嗰、那個價格上面有冇回落翻咧？可以打電話嚟1-7-2-3-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亦都係請嚟一位嘅專家啦，就係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会嘅副会长林伟信嘅，林伟信你好， 你好， 系你好，系 嗱，林伟信啊，首先想请教啦，韩国嗰方面咧就有一啲初步嘅调查报告啦，就话应该同个疫苗咧冇一个直接嘅关系。作为专科嘅医生，其实你哋接收到韩国嗰方面嘅资讯系点样咧？ 其實我哋睇翻韓國嗰邊，即係好似咁講，其實佢就唔係完全冇嗰個報告嘅。不過我了解早前咧，佢哋可能有啲報告咧，就可能未必係喺個網上面，即係有英文好容易睇到啦。咁你知道佢其實喺分別喺24同26號已經有兩個即係更新咗報告啦。最新嗰個就關於26號佢哋暫時到嗰日為止嘅一啲個案嘅一啲研究啦。咁所以實係有啲資訊嘅，咁我留意到喺香港嘅媒體暫時就相對嚟講比較少報告佢嘅呢啲咁嘅資訊嘅，即係譬如話關於佢打咗疫苗嗰啲死亡個案，佢一啲研究嘅結果啦咁樣，咁所以都我覺得都可以真係分享一下嘅。咁另外我就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即係傳染病嘅專科醫生，我睇翻我首先我哋醫學做醫生，其實我哋讀醫第一個教我哋嘅原則咧就係、是do no harm， 即係唔會造成任何傷害啦。所以我哋俾任何藥物啊，即係包括疫苗，我哋都要肯定係要唔會有問題，唔會有副作用，唔會係即係得失平衡，唔會係即係顛倒咗咁樣。咁所以特別疫苗咧，其實係從來嗰個透明度都好高，因為以往都有啲疫苗有時都有啲人有擔心有所謂副作用啦。咁正正呢啲嘅監測系統咧，就係、是、其實嗰個意義咧，就是、希望個透明度高啲，或者係即係所謂有一啲懷疑嘅個案都可以攞出嚟研究，睇下到唔到關事咁樣。咁但係可能喺中間的而且確個溝通上面或者係個信息嗰、那個發放咧，可能就真係可能係容易令人好似你啱啱咁講，令人一個好合理嘅一個擔憂，即係話聽咗咁嘅死亡個案，又喺打疫苗之後發生喎，咁有一個時序上面有一個關聯，咁就合理嘅呢、這個擔心我就係、是。咁、但係所以我想講就話我都會喺即係睇呢數據之前一定保持一個開放態度嘅，咁但係咪真係唔好話即係見到有死亡個案就一定關事嘅疫苗，咁未必嘅，咁我哋所以都我都研究睇返晒啲數據啦咁樣。咁有幾個要點啦，即係第一樣嘢就佢哋呢個 update 到12月26號佢哋嗰個韓國嗰個疾控中心佢嘅報告就話，因為佢哋打嘅疫苗注射其實都幾多嘅，佢哋已經打咗藥莫接近1500萬劑嘅嚇，有接近1000萬劑係政府免費提供一啲好似我哋香港嘅疫苗資助計劃咁樣啦，有500萬劑係另外嘅渠道咁樣啦，即係譬如話舉例佢哋。就算去到一啲孕婦咧，都打咗10萬劑嘅啦，講緊係。咁就如果62歲或以上咧，佢打咗400幾萬劑，咁所以數目嚟講係都幾多下咁樣嚇。咁咧就佢哋整體見到有副作用，即係一啲相對嚟講輕微啦嚇。咁 啊有1200幾宗嚇，咁即係話整體嗰、那個有啲副作用，我哋包括埋啲輕微副作用啦，即係當然唔係話啲嚴重死亡個案嗰啲啦，即係少於1/1000啦，即係藥物出現嘅比率就。咁我哋市民最關注咧，就係話嗰個死亡嗰啲個案啦。咁佢其實喺有46宗啦，佢仲有即係佢公布嗰陣有59宗嘅死亡個案啦。佢做咗46宗嘅一啲個案嘅解剖其實。咁又發現咧，嗰啲死亡嘅原因咧，主要就係本身佢自身嘅一啲，即係嗰啲病人自身嘅一啲健康嘅問題啦。咁即係可能係關於講緊係譬如一啲中風啊、 心血管的毛病啊、糖尿病啊、肝硬化、心律不正啊，或者是一些慢性的、呼吸道系统疾病同埋癌症咁样。咁另外一啲就有好明显嘅死因，就係话譬如一啲血管瘤嘅问题啊，或者係一个脑出血嘅情况。咁其实佢自己报告就有讲呢啲嘅。佢今日变咗呢四六宗即係做咗解剖报告，咁十几宗佢未公布个资料嘅。咁即係其实基本上佢就其实就同个疫苗无关咁样。咁佢亦都有讲返佢其实讲緊呢啲疫苗系来自七个供应嘅七个公司啦，七个药厂啦，有37个批次啦。咁冇好明显嘅一个即係关联，譬如话某一个批次特别有问题嘅。咁因为我哋除咗喺嗰个流行病学嗰个关联，即係其实我哋只係观察到呢係同个时间有关嘅啫。咁其他流行病学嗰个关联似乎又唔係咁强，即係譬如话又唔係话某一个批次有关嘅。咁因为我哋如果睇完话打完疫苗，我哋最担心譬如话有啲比较容易即时会引致嘅问题，我哋就係驚敏感嘛。因为敏感嘅时候有可能係一个即时反应，甚至有生命危险。咁其实佢讲得好清楚嘅，係冇任何敏感反应发现嘅，暂时都。事实上就因为依家嗰啲疫苗呢，譬如我哋有好多时候讲佢啲成分有时会敏感啊，或者特别係鸡蛋，我哋成日都咁讲啊。咁其实里面嘅鸡蛋成分就因为好微量嘅啫。甚至其实係有啲鸡蛋敏感反应嘅一啲人士呢，唔係一定唔可以用流感疫苗嘅。只係话用嘅时候係要小心啲咁解啫。咁所以亦都冇一个可以话即係医学上面嘅原因去解救到暂时。譬如话我暂时撇开佢嗰啲解剖嘅结果唔讲啦。咁譬如话会唔会一个好好嘅医学原因解释，譬如唔同批次唔同公司嘅流感疫苗俾完之后会有死亡个案，亦都唔係好合这个即医学上面的理由，暂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解释的。咁变咗综合来看呢，其实看返佢呢啲咁嘅结果分析呢，暂时而言呢睇唔到个关联，实在就真係。 嗱，咁你都几详细地同我哋解释咗呢韩国到而家为止嗰个情况啦。咁但係譬如你哋近日嘅观察，韩国一连串事件对于一啲市民接种流感疫苗嘅信心嘅影响系点样呢？即係譬如你有冇知道喺私家医生嘅市场上面，系咪真係都几多人打去再问返到底你嗰隻嘅疫苗呢喺边间药厂啊，甚至係听到嗰间药厂就打退堂鼓啊等等，有冇呢啲咁嘅状况呢？ 都有㗎。不过呢就因为私人市场嗰度呢，其实就因为大概十月即係最高早期少少就已经开始打，你都听过知道，其实就因为今季度系比较踊跃嘅，所以好多私人诊所其实呢喺早一两个星期之前已经打晒㗎啦，要打要订货已经系。即係嗰陣时争得好紧要嘛，所以就即係譬如我自己工作嘅地方个疫苗基本上依家系都系可以获办紧债，即係之前订落嗰啲都仲有啲都仲未打到咁样。咁但係有啲地方，即係譬如好似你啱啱都提过學校啦，咁或者係有啲志愿团体其他嘅一啲地方去安排做疫苗，咁好多都会问返到底係边一隻啊。因为嗰、那个个媒体都有报道，即係某一隻，即係你啱啱都提过，即係其中一个药厂係好似个关联相对讲多啲咁样就会担心啲囉。即係有啲就我知道學校嘅一啲項目呢就都轉咗針囉，我都知道我係即係可能按即係家長嗰個憂慮下。咁就不過你都提到啦，政府提供俾學校即係免費嗰隻呢就唔係嗰個廠㗎。不過我估呢個唔係一個要點啦，因為我哋其實都唔係真係睇到話某個批次某間廠有問題咁樣㗎。 林醫生頭先呢你咪話其實而家好多嗰啲死亡報告嘅係26号即是三四日前的。咁但係即媒体佢唔会去睇韩文嘅一啲报道，咁可能係即呢个都可以理解。咁但係係咪冇人会去即譬如卫生署啦，或者係即一啲相关嘅部门，佢係唔会即咁主动去跟进嗰边嗰啲死亡个案嘅呢？因为你冇理由靠媒体㗎嘛，照 计。佢其实韩文係讲之前嘅。佢英文有出咗㗎喇，其實我意思係我意思係媒體比較少報道關於呢個比較詳細啲英文出咗報告啫。咁衛生署衛生防中心嗰邊呢，據我了解呢，佢哋係知道有跟進嘅。咁即係因為佢 都一定会了解嗰个社会发展啊，会跟翻个情况，睇有冇啲即系可以有比较有结论或者进一步嘅招可以再发放出嚟咁样啦。咁喺亦都有其他嘅地方，即系譬如你知道有一啲地方嘅卫生当局都有啲预防性 措施， 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都有啲暂停咗个别嘅一啲牌子嘅疫苗啦，咁就美国疾控中心其实都出咗个statement，一个声明咁样嘅，咁佢都系基本上都系复述翻即系啱啱我提过关于呢个韩国疾控中心佢哋嗰啲报告啦咁样，因为嗰份报告英文，其实喺佢哋网上公开嘅资料可以睇到吓。 即系正如你讲，就我哋就会睇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嗰边嗰啲即系比较积极嘅措施啦，但系反而就睇唔到即系出咗啲韩文或者英文嗰啲报告，咁变咗就真系即系呢个沟通上边系。都有一个几大的差距喺度，即系成件事嘅沟通。 因为疫苗有好多时候的而且确系好容易俾人有个谂法就话因为好容易记得呢件事嘅，即系做 系啦系啦系啦， 打咗个疫苗，跟住过几日有啲唔舒服咁样。是不是关于疫苗事呢咁样下。咁有时好多人都会有呢个咁样关联。即係譬如话的而且确疫苗喺好多年前嘅疫苗，即係有时真係有啲副作用比较多啲。因为现代疫苗特别系一啲滅活疫苗呢，其实个副作用出现嘅机会率其实好细㗎。因为滅活疫苗我哋讲緊其实系嗰啲病原体嘅一啲一小部分，而且佢系冇个活性嘅一个病毒喺度㗎嘛。咁其实就基本上个安全性都好大，同埋譬如话讲緊呢个流感疫苗，我估大家知道基本上会全世界各地都是俾人好大量啊！就算是今季度，即系譬如好似讲紧系美国已经系俾紧即系千万亿万咁，我都唔知佢俾咗几多针啦，即系个数目好大嘅。咁变咗都冇观察到有咁嘅所谓即系严重副作用甚至死亡个案嘅出现，咁变咗就可能即系的而且个沟通上边系可能系可以个发放消息或者大家理解嗰件事情系要做得好啲咯，可能就话吓，因为其实呢啲咁嘅监察系统嗰个目的咧。正正就是想大家唔好太担心，因为就系话唔会话一啲有严重嘅副作用嘅情况咧，就掩埋或者我哋唔报出嚟啫，就等冇人知道，就其实正正就系相反啦，即系基本上就系话有啲轻微，到底唔知佢关唔关事都好咧，报咗先，咁去再调查啊。如果真系唔关事，咁咪讲翻就唔关事咁样咯吓。即系话个监察系统嘅目的系咁咯。 明白，要透明一啲。多谢晒你啊，林伟信医生，唔该晒。嗱咁啊，其实咧根据香港嘅唔同嘅传媒啦，佢哋都系曾经向卫生署查询嘅。卫生署就话咧，香港系冇由南韩制造嘅流感疫苗，亦都咧系。南韩所使用嘅赛诺菲嘅流感疫苗咧，亦都同香港嘅疫苗咧不同批。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沿岸地区。热带风暴天鹅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喺晚上七点，天鹅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系1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都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七行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啦，龙尾排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嘅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 九龙城回旋处一带的交通仍然是相当之繁忙的。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的龙尾排到彩怡花园，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龙尾在界限街近窝打路道，亚街路街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洗衣街，沿住码头围道去观塘的龙尾排至到山西街。由于启德隧道口一带是挤塞，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通州街公园。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仲是比较多车啲㗎，龙尾去到亚街老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挤塞，所以影响到西九龙公路都是有车龙㗎，龙尾排到海盈村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海福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医学组织联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运动医学团队。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亚洲、 欧洲、 非洲、 北美洲， 全球一体化， 经济、科技、社会、文化， 世界 变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有个地方就是不一样。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不一样的哥斯达黎加，带你睇下当地点样逆向世界潮流。喺人人斩树嘅时候就走去种树，仲系咁放生濒危动物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时间来到晚上的7:09，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那补充一下先，刚才最尾呢读那个的卫生署的回复有些仓促，回复再讲一讲先，就是关于香港的流感疫苗的。那根据呢卫生署呢回复传媒的查询的时候啦，就说根据药物注册记录，香港是没有由南韩制造的流感疫苗的。那至于呢有报道说呢，南韩使用的一间法国药厂制造的流感疫苗，即是讲紧赛诺菲咧，卫生署咧亦都联络了香港的赛诺菲，就话咧香港进口的疫苗批次咧同南韩使用的不相同嘅。咁而卫生署咧亦都系至今咧亦都系冇收到啦接种赛诺菲的流感疫苗之后出现不良情况的报告。呢、這个系即系引述自寻日嘅媒体嘅报道嘅。 所以呢个都听咗好耐噶啦嘛。但系呢个咁样嘅即系所谓即系说明咧，系远远不足以去即系平息公众嗰种疑虑咯，即系有少少官腔。 即系你嘅意思应该系再高调少少去， 或者要讲清楚多啲，即系佢哋喺南韩嗰边究竟系即系点样跟进，同埋了解咗啲一啲乜嘢嘅资料翻嚟咯。 又或者香港的流感疫苗的供应的药厂究竟有哪几间啊？咁样系咪咧？ 主要南韩那边我想他哋只会话就系冇嗰啲批次或者冇南韩生产的，咁但系有冇去跟进南韩嗰边或者跟进嗰个进度系点咧？就一啲都冇提过咯。 系嗱，卫生署亦都话啦，系十分关注咧有关事宜嘅，会继续咧同世卫同埋南韩当局了解情况。 咪就系成日得呢句咯，咪就系。 系啦，咁啊，希望睇下迟啲啦，究竟政府当局啊，特别系卫生署啦，可唔可以提供多一啲咧，关于呢个接种疫苗之后嘅流感疫苗之后，即系南韩嗰方面嘅情况啦，可以俾我哋知道嘅。嗱，不如又转一转啦，周崇明，我哋讲讲咧旅游嘅问题啦。咁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嘅疫情咧，对于旅游业嘅打击咧系非常之大嘅，因为有啲旅行社咧，基本上过去嗰一段时间系完全冇生意嘅。嗱，前日啦，新华旅游咧就向全体嘅职员发出内部嘅通知啦，就要求所有人咧停薪留职。而第一个阶段咧系由12月1日到出年嘅2月28日，咁出年嘅2月咧就再审视系唔系需要继续实行咧第二阶段，即系出年嘅3月到5月嘅停薪留职安排啦。咁而家涉及嘅人数系几多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即系之前新华旅游咧，佢哋系有申请保就就业计划嘅系申请咗第一期嘅，咁嗰阵时咧，佢哋嘅承诺嘅受薪嘅雇员人数咧就系297，咁即系话大概都会有200多名嘅员工咧受到影响啦。咁嗱，点解会系由12月1日开始呢？因为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就系11月结束啊嘛，系啦，即系你要承诺咧喺呢段嘅保就业嘅工资嘅资助计划之下咧，你唔可以裁减员工嘅人数啊嘛，咁所以11月嘅完咗，咁系12月就 可以裁员咁样， 做其他嘅一啲嘅人手调动嘅工作咯，咁样吓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其实大家我谂大家都关注咧，就系除咗系新马旅游之外啦，即系会唔会类似嘅事件咧陆续有嚟嘅，因为根据翻旅游业嘅资料啦，就话今年头九个月咧结业嘅旅行社已经系有73间噶啦。咁当然呢73间入边，即系所受聘嘅雇员人数咧有所不同啦，即系有啲可能系几个人，有啲系10多个人啦。咁而根据翻亦都系旅游业议会嘅总干事啊陈张乐仪啦，亦都向媒体确认咧，有3间系主力办广东团啊同埋香港团嘅旅行社咧，亦都系结业嘅。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香港嘅旅游业点样可以自救呢？就算而家开翻本地游咧，其实都唔足以去处理到佢哋嘅问题。周崇明， 所以而家即系保就业计划就差唔多1个月倒数咁样啦。咁当然即系我哋即系早几个月嘅时候就会即系有一种观望态度，究竟个疫情几时完啊？或者起码即系得到緩和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去到呢一刻睇咧，就似乎真係都即係唔知幾時先至會有一個比較好嘅即係改善，咁變咗即係對旅遊業嚟講就真係打唔到落去噶咯喎，可能真係短期內佢哋真係會面對一個真係幾大嘅衝擊啦。咁但係我諗除咗旅遊業之外，佢都仲有好多連帶嘅效應噶嘛，即係好似國泰嗰次都係，即係你其實好多周邊行業，譬如好簡單飲食。或者是一些酒店等等，很多其实都会有一个连锁反应。咁我估计除了关心旅游业之外，即跟住那个的失业的浪潮啊，以至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呢，就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暂时看不到的地方。 嗯，我看到有传媒就引述返劳顾会的劳方委员邓家彪呢，就说看返劳工处的一些的文件的资料啦，就说呢劳工处呢他的最新的文件显示呢，今年首三季落得的私营机构的职位空缺呢大概是50万，比起上年同期的102万呢是跌了51%嘅，咁可以睇到即系疫情个影响咧，都真系相当之大啦。咁更加遑论系呢个薪酬嘅调整啦。今日亦都有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咧，亦都有一个1月到9月嘅薪酬趋势调查啦，就话香港嘅雇员平均咧仍然系加薪1.4%，咁但系如果扣除晒通胀咧，实质嘅平均基本薪金咧就只系加咗0.5%，呢个系10年嘅新低。 咁但係當然即係有薪酬都總好過冇薪酬啊！即係正如頭先阿周崇明咁講咧，如果旅遊業界真係進入咗一個寒冬嘅時候，咁究竟對於我哋即係整體嘅呢個失業嘅數字會有咩影響咧？同埋另一方面就係旅行社有啲咩方法自救咧？譬如而家我哋見到有啲旅行社咧，可能轉型要兼做一啲網購嘅生意啦，但係嗰度咧就真係杯水車薪，其實可能都未必賺到佢哋嘅燈油火蠟啊！咁究竟點樣處理咧？電話號碼18721，旅遊業界嘅朋友不如打電話嚟講一講咧，你哋而家嘅狀況咁，同埋啲旅行社提出停薪留職咧呢個嘅建議嘅時候，你作為僱員又會唔會接受咧？18721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旅遊業界嘅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啊，姚思榮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姚思榮，我想問你哋業界咧，聽到譬如好似新華旅遊咁樣嘅狀況，要停薪留職咧，仲有冇其他嘅一啲例子喺度啊？ 嗱，呢個情況咧都係預計之內噶啦，原因咧就係、香港嘅即係旅行社咧，今年嘅一月底開始咧，就因為內地香港之間嘅關口陸陸續續咁樣係關閉啦，機場三月又陸陸續續咁好多航線都取消，又發紅色警示，基本上而家航空公司得剩翻1-2% 嘅乘坐率嘅啫，咁所以旅行社同呢啲咁嘅各方面嘅關係好密切噶嘛，咁如果你關口閂，你嘅航空公司又剩翻咁少嘅即係咁嘅營運咧，我哋基本上係零收入嘅。 係。 咁政府就喺連續三次嘅防疫抗疫基金嗰度咧，都明白旅行社面對困難，都有一啲嘅支援啊，都撥咗錢俾旅行社咧，亦有對啲從業員有一定嘅資助。咁第一次比一次少啦，咁都叫做有個冇啦。咁大家都捱住先。咁更加重要就係嗰個保就業嗰度咧。都可以維持到6個月，咁呢個保就業去到11月底咧，就已經呢、這個計劃已經完噶啦。咁、如果大家見到話都完咯，咁你政府會新一輪嘅支援啦、啊。因為旅行社我哋都已經成9個月係零收入，咁呢個情況再捱落去點樣咧？咁再睇翻未來11月底之後香港嘅通關安排，航空公司恢復翻嗰個航線嘅可能性有幾大咧？睇唔到個前景，咁嘅情況之下，只能夠政府又唔支援，咁大家只能諗出路啦、一個就有冇其他開源嘅空間咧？但係開源空間睇嚟又唔多，有少少頭先講啊，個別旅行社做下啲網購啊，或者係有啲旅行社就希望今次有少少嘅本地遊啦。咁但呢啲始終對一個請咗譬如十幾個夥計嘅呢啲公司咧，佢個幫助始終係有限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已經請咗一批夥計，之前有一啲嘅支援，咁而家啲支援都冇啦，咁咪諗下其他解決嘅辦法咯。 我想問你有冇聽到業界咧有其他嘅旅行社要好似新華旅遊咁樣咧提出停薪留職咧，特別係大嘅旅行社有冇啲咁樣嘅即係消息咧？ 嗱，而家新華都啱發生咗呢1-2日啦，咁即係其他旅行社都睇到呢個情況咧。佢哋都要諗下，根據公司的實際情況，包括資金流啦，或者佢業務量未來業務量嘅估計啦，都會有採取唔同嘅做法。之前比較多做法就係呢、這個放無薪假啊，比較多放無薪假，即係話譬如翻一半時間一半曬休息，咁再俾翻一啲嘅工資咁啦。咁而家新話嘅做法就叫做。要做停薪留職啦，咁即係話你出去做嘢啦，公司就維持住一個叫做都係叫僱傭關係，但就唔會俾人工㗎啦，咁呢種情況呢就最近先至即係新話叫開始發生啦。 有冇其他旅行社有啊？聽聞嚇， 都喺度探討緊， 都真係有人探討緊， 探討緊嘅， 大規模定細規模啊？嗰啲旅行社屬於 呢啲我就我睇都係請譬如。中型以上的公司都会想这样东西的了。如果你小的那些看他公司之前可能都已经跟雇员都有些倾类似的形式啦，就是说呢我给譬如这个无薪假啦，会不会 有一啲大家就出去做嘢先啦。咁呢啲小公司就已經都有呢個做做緊嘅。咁、大公司始終都係要講翻，即係睇翻個合約精神啊。始終希望維持住啲即係多年嚟工作嘅夥計嘅關係啦，係啦。咁、所以就而家呢個情況發生咗咧。我睇嗰个明显好多㗎喇，定会。 但有冇听到譬如大概真係有几一间公司諗緊要用停薪留職呢个方法呢，即係11月之后。 呢、這个我就冇统计，一两日啦，咁佢哋公司一定要同即係有关嘅人事部门啊倾下，即係一个出现呢个之后嘅会唔会影响到员工即係大离职唔做呢，或者嗰個所謂停幾耐咧，咁好多方面都要問清楚嘅嚇，仲會話冒冒然突然間定咗兩張就通報，所以而家市面上有好多講法啦，但係就我始終都係要真真正正有正式嘅通告出嚟為準咯。 明白嗱，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啦。旅遊業界嘅朋友或者打電話嚟同我哋講講咧，即係你哋業界而家遭遇到嘅情況，又或者有啲乜嘢嘅方法啦，可以幫到旅遊業界渡過難關咧。周淑明， 姚思榮， 係 而家你哋一路同政府都有保持接觸，或者係即係你哋而家最主要嗰個訴求嘅係啲咩咧？ 應該對我哋明白嘅，政府嘅全香港嘅商行都出一個支援佢嗰、那個目前嘅儲備咧係有問題嘅啊。咁、但係你都要分唔同嘅行業啦，係咪？譬如你話保安嘅管理公司啊，或者啲超級市場啊呢啲，佢根本就影響唔係太大啊嘛。但係有啲去特困行業，我哋呢啲已經由舊年開始社會事件已經受影響。到一月底開始到而家零收入，咁呢啲係屬於特困行業咧。首先政府我覺得應該係屬區別去對待咯，就唔好話一下子就話啊，而家我保就業完咗啦，我就唔再考慮其他相關受影響行業。咁呢個我覺得政府喺觀念上咧要改變一下呢個咁嘅心魔啦。你唔解決呢、這個，咁你肯定就唔會有新一輪嘅支援。好啦，你冇新一輪支援，咁落去只能出現頭先講啦。咁業界咪諗自己嘅嘢囉，即係國泰有一個好明嘅例子啦，新華有一個例子啦，咁落去呢個會唔會一個連鎖反應，同旅遊相關嘅行業都會出現一個互相借鑑，即係反正都係咁啦，咁我哋做囉。咁我對成個香港嘅經濟啊同埋即係呢個行業本身係一個好大嘅創傷嘅影響呢，我希望政府要明白呢个道理。 系咪都会想倾继续倾嗰个旅游业赔偿基金动用嗰个问题？ 一个咧就系、是、短长期嘅嘢咧。我希望赔偿基金好，包括旅发局而家手头上佢一笔专门向外推广嘅资金嘅，大约有10亿到。旧年剩翻2亿几，今年有7亿增加拨款。呢啲冇点用，系咪？包括賠償基金好，包括旅發局嘅呢啲嘅剩餘嘅錢都好咧，我希望就政府係咪可以諗辦法撥一啲錢出嚟，使到大家捱過呢個寒冬啊！咁呢件事咧我都同即係邱局長傾過啦。咁邱局長咧睇嚟佢都係想幫，咁咪諗咗個綠色基金啦，係咪？咁但係呢啲個量都係好細，同埋唔係個個做到嘅啊！咁呢啲就本地遊。咁而家我哋可能遲啲約啲更高嘅高層嘅官員啦，揾業界傾傾，係咪真係要因應特困嘅行業呢有一個比較特殊嘅處理啦？無論係用頭先我哋講嘅賠償基金好，或者用翻旅發局定出嚟嘅剩翻嘅資源好，或者政府可唔可以對特困嘅行業有一個特別嘅呢個措施？我希望始終你諗個辦法，做唔好話而家因為要平衡。做考慮到各個行業嘅問題，就唔去作出支援。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斬腳趾避沙蟲嘅做法，我哋覺得有困難嘅。 即係你哋希望有一啲針對住旅遊業嘅措施咧，特別提出啦。不過姚思榮啊，我都想釐清一下咧你嘅睇法啦，就係、是、關於旅遊業賠償基金咧，因為有業界人士提出啦，就動用嗰個基金啦。咁但係嗰個基金咧，本質上佢係 針對遊客噶嘛，即係針對旅客噶嘛，即係如果有旅行社結業啊咁樣，咁就係賠償俾啲旅客噶嘛。咁而家如果根據某啲業界嘅意見咧，就轉為幫助旅遊業嘅經營者。咁你自己嘅個人意見係究竟係點樣咧？針對旅遊業賠償基金。 嗱，呢個基金本身嗰個定立嗰個原意咧，就係話當有旅行社倒閉，旅客得到保障。所以就當時就用一個印花税的形式去繳付。咁繳付的時候，政府開頭呢就話啊，既然你賺咗旅客的錢，所以呢個基金就由你旅行社負責俾咁樣，所以俾咗段相當可能差唔多成三十年嘅，有百幾年到而家。咁嘅情況呢，後屘就發覺呢，你既然話係消費者嘅錢，就應該消費者負責噶嘛，咁後屘政府亦願意改咗嗰個做法，就係話你可以自己旅行社作為利潤攞出嚟，亦可以同旅客收翻。咁呢個定義咧，就基本上都係話為保障消費者個角度去採取處理嘅。咁但係而家業界就覺得，喂，咁多年嚟都係我喺我嘅效益嗰度攞出嚟嘅，根本上就消費者只不過係保障佢，但係錢係我哋俾出嚟。点解而家我哋有咁嘅困难，唔可以攞出嚟分咗部分出嚟咧？咁样，咁政府回应就系话，即系呢笔钱愿意就系保障消费者，咁你攞嚟分咧，就一定要改法例，就唔系随便你可以话分就分。咁喺呢个分歧方面咧，业界嘅睇法当然会企翻喺即系我哋业界实际嘅困难，同埋当时俾嘅就系我哋俾噶嘛。但从政府嘅角度话，呢个系消費者的錢，所以在這個位置那裡就大家有爭拗，而政府是對外方面都很明確講這個講法，但我們都要繼續爭取的這個問題。 即是你自己的個人意見，你都支持呢是動用這個旅遊業賠償基金呢，即去解決你們的困境先的，即是幫你渡過一難關先，你都贊成的是不 是？任何幫到業界的建議呢，我都會支持和努力的。包括剛才讲这个旅发局那个10亿是不是拿了几亿出来去分给业界呢，这样。包括是不是有其他那些支援的措施，政府可以额外拨钱呢，我都会努力去争取。所以呢为什么会有变更高级的官员，使到这件事情从是不是有另一个角度去解决到业界目前的困难咯。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姚思荣倾到呢度啊，多谢你吓。姚思荣系嚟自旅游业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嘅。嗱，咁周崇永，即系其实我谂旅游业界个诉求都相当清晰啦，即系佢哋觉得，首先第一咧，你就应该要聚焦协助，而唔系一个大包围咁样咧，即系嗰啲明明似乎不太受影响嘅，你都帮助啦。第二，我谂佢哋个取态都好明确啦，旅游业赔偿基金，既然你暫時即係都擺咗喺度， 擺咗喺度， 可唔可以攞出嚟用咧？嗱，你又點睇咧？因為真係牽涉到改法例喎。 要改法例就真係即唔知係咪即等陣會傾立法會啦，係咪？即好多時候，如果有啲緊急嘅法案，都唔係話唔可以酌情去處理嘅嚇。咁但係就反而真係會唔會違反咗個法治嗰、那個，即或者個合約精神啦？即原本嗰個用法係咁嘅，咁而家。即係臨時去改，咁對之前即係好多即係有份俾錢或者係受影響嘅人嚟講咧，咁會唔會係即係影響咗一啲人佢之前嗰、那個即係對呢個基金嘅受到影響嘅人，咁佢會有唔同嘅意見咧？咁確實呢啲係需要詳細啲去諗嘅。 同埋另外一樣就係你而家動用咗呢筆錢啦，咁佢個錢就少咗啦。但第二時，當個旅遊業又再好景翻，如果一旦出現結業嘅時候，係啦，咁嗰筆錢係咪會填翻落去，定係點樣咧？咁呢啲可能都要仔細去商討啦。咁不過譬如佢哋話動用旅發局橫掂你，即係對外推廣，你都仲有錢剩啦，可唔可以撥啲款項即係過嚟幫助咗旅遊業先咧？嗱，關於呢啲。种种咧，我相信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意见，可以打嚟18231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 由梁智德报道新闻。一连四日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总书记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一致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全会又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全会强调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的输入病例和一宗的本地个案，没有源头不明的病例，累计确诊个案有5313宗。新增的本地个案和之前的确诊个案有关，涉及一名50岁女子，她在今个月的22号发病，住在土瓜湾乐民新村乐智楼。两宗输入个案涉及一名33岁女子和一名52岁女子，分别由德国和美国抵港。新华旅游由12月起推行员工停薪留职计划，有分行的主管说知道公司仍然想继续营运，他愿意停薪留职。有员工说不知道旅游业几时回复正常，会进修并且考虑转行，不愿意停薪留职。有旅游业工会估计短期内会再有规模较大的旅行社推出停薪留职计划，大约1000人会受到影响。旅游业议会主席黄俊达说，希望政府提供特别支援，但是最重要是恢复做生意。美国司法部起诉八个人，指控他们作为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涉嫌在美国境内参与中国的猎狐行动，在中方官员的指示之下威胁、骚扰、监视和恐吓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回国接受审讯。在北京，外交部说美方无视基本事实，别有用心，对中方追逃追赃工作进行污蔑抹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有关行动无可非议。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切实履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的义务，承担国际责任，不要沦为犯罪分子的避罪天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周初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龙翔道啦，咁因为较早前意外嘅一啲维修工作，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狮隧桥底嘅慢线系曾经封闭噶，而家封路已经重开，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泽安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入口车多少少。大佬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咧，而家启德隧道去观塘嘅九龙城出口系挤塞噶，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圣座治大厦。 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挤塞。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就排到近南昌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鲤鱼门道，因为爆水管，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快线现在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和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十月廿六至廿九号喺北京就开紧中共第十九届嘅五中全会，除咗关注十四五规划啊经济增长目标之外咧，仲有多一个嘅亮点就系2035年远景目标啦。究竟系会点样影响到中国未来嘅经济政策咧？ 我系张凤平，中国点点点知多一点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很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周崇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剛才講到香港旅遊業嘅困境啦，你有啲咩意見咧？打嚟傾下。有黃先生啊，黃生你好， 你好， 係兩位主持好， 你好黃生。 我想講講咧，頭先阿姚思榮講嗰度咧，話動用嗰筆錢咧係啲老闆自己揞出嚟咧。其實我想呢度澄清下咧，其實如果佢冇講錯嗰啲係嗰啲咩紅色印花紅色旅遊印花税嗰個問題嗰啲嗰筆錢嚟嘅。咁其實嗰筆錢根本就係市民平時報團嘅時候咧，就已經係繳付咗出嚟，絕對係喺市民嗰度扣出嚟，同佢哋旅行社嗰度老闆攞出嚟冇關係嘅。嚇、嗯，至於你話 係，好似就係經佢哋收咗，跟住俾咗只， 係啦，冇錯啦，係啦，根本就係佢哋根本就喺翻市民嗰度攞出嚟，同佢哋自己旅行社自己揞出嚟，完全兩件事嚟。我希望唔好混淆視聽。咁、但係當然，我覺得就而家咁大量嘅失業，當然會係好慘。咁我自己覺得就係，如果要救係再係要係救嘅話咧，係直接救僱員，唔好再諗啲老闆問題。因為而家所有老闆根本就不負責任，你做唔到生意就唔該你宣布破產，唔該你遣散員工，就唔係再做啲咁嘅嘢。所以如果真係要動用翻市民交錢出嚟嗰筆錢嘅話，我相信是直情是俾翻嗰啲雇员，就唔系再俾旅行社嗰啲嘢。咁我希望大家真系认真考虑呢个问题，同埋我呼吁所有老板唔好再从攞政府攞钱，政府应该直接再俾雇员，唔系再救公司嘅。唔该晒。 好啊，多谢晒你黄生嘅意见啦吓。咁啊，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实就当旅客去报团嘅时候咧，那个旅行代理商咧就会喺嗰、那個即係印收據嗰度咧，就印一個嘅印花，就顯示咧個代理商咧已經係繳交相等於已付嘅外遊費嘅全數嘅0.15%嘅徵費，咁然之後就用嗰度愛嚟做一個嘅即係賠償基金嘅一個嘅即係， 所以係額外噶嘛。 系啦，吓嗰度就即系征收0.15%嘅征费咯。咁但系当然，即系旅游业界佢哋就会觉得啊，似乎系唔系羊毛出自羊身上咧？嗱，关于咧究竟点样去救旅游业界嘅问题咧，或者我哋稍后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倾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想同大家倾倾有关于立法会嘅情况，因为咧喺一啲嘅议员咧，佢哋不断去发言同埋点算人数之下咧，立法会主席就去信各议员，佢话啊，如果你再系咁嘅时候咧，或者 可能我哋要引用主席嘅权力咧，限时作出即系审议嘅法例嘅情况啦，以系加快咧成个审议嘅进度。你又点睇？可以打嚟17231，同我哋讲讲你嘅意见嘅。 我哋估计2020-21年度综合赤字咧会超过3000亿元，财政储备咧就会降到大概8000几亿。 财政储备降至2003年沙士之后嘅水平，公共财政状况严峻之下，在疫情控制和恢复经济活动方面要怎样平衡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竟然有人因为听闻香港有很多靓女，所以移居来香港，他就是来自土耳其的 Mr. Buran。 今集他会分享土耳其的宗教和文化，带来一晚 Turkish Delight。 深夜1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少数音乐，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7231。直播室咧，除咗陈燕萍之外，亦都继续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咧，周崇明喺度嘅。嗱，今朝早啦，立法会就继续续会啦，但系亦都因为法定人数不足咧，而一度留会嘅。咁跟住冇几耐咧，主席梁君彦就决定系恢复翻嗰个嘅会议啦。咁不过咧，如果我哋睇翻即系相关嘅资料啦，譬如以寻日嚟讲咧，个会议咧总共有13次系点算法定人数，每次咧都因为要暂停响钟啦，当中咧总共用咗咧2小时43分钟嘅。咁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亦都即系佢亦都去信啲议员嗰度就话啦，其实根据过往嘅经验咧，立法会处理一啲比较技术性，亦都唔系一啲重大或者具争议性嘅法案咧，一般咧只系需要少于2小时嘅。咁但系咧，立法会喺过去嘅2次会议咧合共是用了接近17.5个嘅钟头，然之后先至完成到一项嘅法案嘅。咁当中咧就系包括咗处理一啲嘅终止待续议案啦，同埋咧多次点算人数。佢都话咧系自从10月嘅会期到而家为止咧，议员要求点算法定人数已经多达48次，消耗咗大概8个小时，亦都多次指出咧议员嘅发言离题啦，或者系不断重复啦。咁所以佢话，如果个情况真系再系咁嘅时候，他是有责任去行使基本法入面主持会议的权力，对辩论设定限制和终止辩论的权力的。就是说缩短议员在辩论入面发言的时间。电话号码17231，你怎么看？打来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请来民主派的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胡志伟你好。 你好。 梁燕平你好，你好。 系嗱，针对翻咧梁君彦嘅说法，其实即系佢就话，即系大家唔好再拉布啦吓。咁如果唔系咧，就会限制大家嘅发言时间啦。你哋会唔会因而去改变你哋喺议会入边嘅策略咧？ 我谂好清楚啦。我觉得议员嘅系即系尽力嘅发言啦，积极发言咧，其实都系我哋应该有嘅义务嚟嘅。咁而且就话，點算法定人數的問題，其實如果建制派的人是坐定定的話，按照議事規則的時候，其實根本我們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他所講的都是一個藉口和砌詞咯。 咁但係亦都真係過去一段時間呢，如果佢根據即係佢嘅數字呢，就大家都真係用咗唔少時間喺度點人數啊，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喎。亦都以過往呢，我哋都 可能係，我覺得唔可能呢係將就係話即係你唔在席唔在座嘅時間嘅站呢就推咗落去點算法定人數嘅身上面囉。因為大家都知道就話建制派喺議會上面佢係擁有絕大多數嘅，咁佢哋只要坐齊齊嘅話，咁其實點算法定人數根本就唔會成為一個有效嘅方式咯。咁至於你話即係我哋議員積極發言，咁而本質上梁君彦都可以有佢嗰個裁斷嘅方法，係啦，裁斷嘅方法就包括咗就話我哋 話我哋係重複發言啊、擁重啊呢啲乜嘢已經擁罪啊，已經係可以處理到嘅有關問題，其實就用咗好多呢啲嘅裁斷嘅方式。儘管我哋都唔同意，咁但問題就話呢、這個都係本質上作為主席咧，佢係即係合理地運用佢權力嘅情況，但係佢將個辯論時間係設限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就好明顯係濫權嘅做法啦。咁同埋就係夾硬將一個嘅係即係本嚟係建制派同埋民主派之間嘅攻防戰嘅問題咧，就變成就係話係佢要係隔其中係運用佢嘅主席權力咧，係去將嗰個嘅係即係辯論時間咧設限。咁我覺得呢一個其實不必要嘅，都係損害咗佢作為一個立法會主席成日，其實佢本嚟應該只係做個指揮燈啫嘛，係嘛？唔應該係介入個比賽裏邊，即係落埋場踢波。咁我諗呢個絕對不合理嘅。 嗯，胡志偉啊。立法会重开之后呢，你觉得同之前休会之前嗰个总体情况有冇咩唔同啊？而家 我谂客观上我哋个系即系留任嘅同事人数系少啦，我哋有嘅而面对个压力其实大嘅，大家都知嘅，政府就好想就嚟紧好快脆，其实好快脆已经嚟噶。譬如明日大屿嗰个嘅系前期拨款嘅申请啦，譬如话呢个系大湾区嘅投票呢啲。其實我哋都見到好快就會出現嘅事情嚟嘅，咁我哋喺呢個階段裏面咧，其實只能夠係盡量做好我哋嘅一啲係防範嘅防守嘅功夫，亦都係令到就係即係政府唔可以係長驅直進咁解嘅啫。 嗯，而家官方嘅講法就有大量嘅議案積壓啦，咁即你哋就阻住地球轉咁啦，咁你哋點睇呢個講法呢？ 其實如果政府有法案嘅話，其實係任何時間都可以擺上呢個立法會上面咧，係去即係因為佢係定議程嗰個嘅係負責單位嚟噶嘛，咁所以其實嗰個責任唔喺我哋身上邊，係只不過就政府當局自己冇將嗰個相關嘅法案係擺上嚟。咁當然剩翻有個部分嘅問題咧，就牽涉到嗰個嘅係即係一啲法案延展啊嗰、那個部分咯。咁如果個部分嘅話，其實我哋都會係喺視乎翻嗰個嘅係法案嘅係對公眾嘅影響嘅時間咧，係講即係唔同嘅考慮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部分咧，其實係政府當局責任啫。佢有個法案，根本而家就排唔到上嚟。 所以譬如邊啲排唔到上嚟，你哋有冇特別話即係覺得佢係故意拖延咧？ 其實因為始終係政府自己係處理緊法案，同埋佢有好多政治嘅考量嘅。譬如話，大家都想去處理嘅係呢個空置税嘅問題，佢就話已經撤回咗啦。系咪啊？咁有啲嘅法案，譬如话系呢个系吸呢个电子烟，譬如同埋呢一个嘅系垃圾征费嘅问题。咁喺究竟最后建制派想拖延嘅时间，用啲咩方法，点样系限令到佢喺个法案审议嘅过程里边咧，系迟咗上唔到台？咁其实呢一啲 即系佢哋拉布，唔系你哋。 佢哋拉布嘅时间咧，其实比我哋更加夸张啦。譬如好简单，我举一条例子，呢、這、一个嘅系立法徵費，建制派唔想過關嘅話，其實拉咗成年幾兩年啦，電子煙都係咁啦，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個問題就係佢哋嘅拉布咧，其實就係做得更加係明目張膽嘅。咁只不過就話大家就冇從嗰個角度去睇嗰件事。咁而且喺上一年嘅時間咧，當佢哋自己本身好唔想，譬如話係彈劾周浩鼎嘅議案咧，係擺上立法會辯論，作為一選舉前嘅一個嘅係即係議題嘅時候咧，佢哋自己都拉咗三個禮拜啦。咁所以呢種雙重標準嘅現象咧，亦都令到大家睇得到，因為個球證落一場踢波，佢嗰種偏頗咧，係影響大家對於議會上邊我哋應該點樣係部署同埋反應反擊嘅想法咧，其實係。只能夠係好被動咁樣盡力而為嘅啫。 嗯，但係胡志偉，你哋亦都唔否認啦。其實運用一個拖延策略，以阻止特區政府將一啲即係你哋唔係太想嘅法案擺上去咧，呢、這個亦都真係你哋嘅策略嚟噶嘛？即係拖延期都真係你 嘅策略。這個、必然嘅，冇理由，我冇理由就話俾人聽，我作為反對派嘅時間係會即係讓政府嘅係一啲。 尽快通过 咁，冇理由系咁。系咯，所以我哋嘅责任就要做呢一样嘢。咁而政府当局如果佢顺应民意嘅话，有啲嘅事情佢唔摆上台嘅，咁其实大家咪唔使咁剑拔弩张。 系， 只不过就系政府要选择就同与民为敌啊嘛。 系， 咁呢一个选择唔系我哋要选择嘅事情。如果你话政府真系顺应民意嘅，咁大家成个考量已经唔同晒啦。但系唔系啊嘛。 是嗱，但系咧，你头先就即系都话，即系主席系唔应该落场啦。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即系以前咧，主席亦都喺某啲嘅重大嘅法案辩论入边咧，佢系有做过一啲限时辩论嘅先例嚟嘅。即系其实亦都唔系冇做过嘅， 大大小小都做啊嘛。 系啦吓，嗱咁所以我就想即系问一样嘢啦，即系喺呢个嘅你哋嘅拖延策略之下咧，如果阿梁君彦佢真系要运用佢嘅主席权力，对于唔同嘅法案或者唔同嘅辩论都做一个限时，其实你哋个策略都系拖延唔到嗰一啲唔理想嘅，或者你哋认为恶法咧递上立法会，即系反而会唔会系反而更加会加快嗰啲嘅法案，可能系更加快上到去立法会咧？ 其实冇关系噶，如果佢系要有心系要系将嗰个法案咧系顺应政府嘅意见嘅话，第一政府系排秩序。佢可以係將所有嘅法案咧，突然間抽開唔傾，就擺上政府想擺嗰條。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即係我哋能夠有嘅工具，從過往經驗都見到啦，其實係一個非常之有限嘅有限同微小嘅力量。但係我覺得，就算係咁樣樣都好，我哋都唔可能係未即係政府都未搲爛塊面之前，然後就話哦好啦，我哋就住佢嚟行，呢個冇可能嘅事嚟㗎。 嗯，嚇，咁即係其實你哋 因為個壞事。做坏事即是个 wrong doer， 做坏事的一方是政府嘛。他夹硬是要摆这个大湾区的是投票上来，亦都成为他今年的施政上面的重要 agenda。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呢是正视这个问题咯。如果你说他收起了这个部分的话，他说我不会上来的啦，我今年的议案清清楚楚好均真的时间，咁可能大家有成不同的想法都不定。但是今日我们见到特区政府就是想要做的事，就是要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而呢一個已經係打曬開口牌嘅事情，咁我覺得我哋個責任就係要盡量係令到呢一件事情，如果真係出現嘅時間，都唔係一個佢可以長驅直進嘅狀態咯。 嗯，明白，好多谢你啊，胡志伟嘅解释，唔该晒。胡志伟系民主派嘅会议召集人啦。嗱，周崇永即系始终呢个系唔系都要讲翻咧？究竟喺个政治上面，政府应该点样处理而家嘅状况咧？如果政府佢系都系谂住喺个立法会上面，即系建制派嘅议员系比较多数，希望趁机咧过到一啲佢哋想要嘅法案嘅时候，似乎立法会而家嗰个嘅即系所谓即系拉布嘅情况系好难去解决。 我会咁睇啦，即系喺呢个节目都倾过唔少次，无论区议会啊、立法会，咁我哋好容易就住嗰日嘅新闻嚟到去评论啊嘛，咁你就会见到好多噪音啊，好多嘅干扰啊，好多即系议会嘅工作即系唔畅顺啊等等，即系我哋即系好容易就俾个镜头吸引咗咯，吓咁。但系我即系非常之同意一样嘢，就系其实要睇翻个本质啊嘛，个本质就系而家个议会。是一个乜嘢嘅议会，佢点样组成嘅？喺2016年，即系嗰个选举一路到而家，其实做咗几多嘢咧？系令到即系唔同嘅声音啦，即系包括即系 DQ 啦，好多嘅一啲议事规则嘅修改等等。即系其实要睇翻呢个背景，先至可以去即系理解翻，即系点解而家嘅议员系会即系做紧呢啲咁样嘅行为。咁即系如果你净系睇嗰日新闻，我觉得冇意思嘅。 好，有吕先生嘅，吕先生你好。 是你好， 是请讲。 就这个政府呢已经是一个没用的政府，是一个寿终正寝的政府。他的支持者，寿终正寝的支持者，他可以不去开会，那民主派或者是一些人士去点人数有什么问题啊？这一班这样的垃圾呢是浪费香港人的钱，他出紧粮可以不坐在那里。这个政府已经是一个寿终正寝的政府啦。 是好多谢晒吕先生的意见，不过即是大家发言的时候都是保持风度会比较好。多谢晒你啊吕先生。电话旁边呢我们都请来是立法会议员也都是议事规则委员会的主席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你好。 是大家好你好。 是谢伟俊，面对现在立法会入面那个的政治形势呢，其实主席去用权力去限时去到审议法案呢，你自己眼中看上来这件事会实现的可能性会有几大呢？ 事实上呢其实已经做紧㗎啦，因为我哋睇返呢两次两个星期嘅会呢，由于一啲比较好简单嘅一啲嘅法案呢都有一个全面嘅斗争嘅格局啦，咁可能用本来两个钟头时间审议嘅法案呢要审咗成八倍嘅时间出嚟，当中都非常之多嘅打钟啦，咁已经系其实议会系全面抗争㗎。刚才我听到胡志伟议员所讲呢，咁当然佢有 解釋佢立場咧，我都明白到大家的處境。只不過咧，當如果立法會都仲係需要咧係有效運作，需要除咗話有啲有爭議性嘅法案同埋議案之外咧，都仍然有好多有未民生經濟嘅議案需要處理嘅時候咧，我覺得作為主席咧，不得不係平衡翻一方面議員嘅發言權啦，另一方面就係議會真係要做到啲嘢啦，否則嘅話咧就。我谂如果好似胡志伟所讲咧，大大小小嘅都要去拉布，都要去做嘅咧，咁难免主席咧系大大小小嘅议案咧都要处理咗个时间嘅分配啦。 咁但系你觉得你哋而家睇上嚟咧，主席真系会做呢项嘅限时审议啊嘅呢项权力咧，会有几大机会啊？即系项项嘅议题都限时审议，会有几大机会啊？ 系动力同反动力嘅啫。如果真系有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就系、是。反對派嘅同事們咧，佢哋就每一事項咧都用盡曬佢哋所有嘅法律上賦予嘅權力，或者議事規則所賦予嘅機會，去打擊議會嘅運作，去盡量拖遲嘅話咧，咁難免主席咧就要真係每一次每一樣嘢都可能要安排時間上咧，要用一個合乎翻議事規則、合乎翻基本法嘅權力下邊嘅一個平衡嘅動作啦。 但系如果由民主派嘅议员啦，民主派会议嘅议员，佢哋嘅眼中睇上嚟咧，佢就觉得其实过往无论系政府啦，甚或系建制啦，其实同佢哋之间咧，大家冇一个即系商讨或者系妥协啊，似乎就系、是、数到人数咧，要过就过，冇去考虑到佢哋嘅一方嘅意见同睇法啊嘛，咁所以变咗就佢哋先至要运用一个议会程序咧，去阻止佢哋认为口中。中嘅惡法咧，去通過啊嘛， 雞蛋同雞嘅問題啦，究竟係邊個先行，邊個係還拖咧？大家都可能都搞唔清噶啦。但係總嘅嚟講咧，就算其他國會都可能都有一情況，就有時候有一啲所謂嘅拉布，但係唔會惡劣到好似香港咁咧，每一樣事項、每一樣議題咧，大大小小咧都會拉布。咁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係冇可能接受到嘅。咁而事實上咧。可能有朋友話：喂，點解你哋建制派同事唔坐曬喺度，坐定定喺度咧？胡志偉咁講。而事實上咧，每一次打鐘咧，其實所有嘅泛民議員，唔好你哋，無論你係建制非建制，都其實有責任咧維持議會咧係一個繼續運作嘅，而唔能夠咧就刻意地係利用翻議事規則咧，純粹係為咗打擊、為咗拖延咁樣做法咧，唯有逼住主席咧係需要咧用翻議事規則同埋基本法所賦予嘅權力同埋責任咧，去平衡翻議會嘅有效運作同埋議員嘅發言嘅權利。 就係真啦，但係頭先即係正如我講咧，即係大家就睇到嗰日開會嘅情況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好具體嘅拉布嘅情況，但係就睇唔到過去呢四年其實成個議會已經都幾變咗質嘅喎，即係好多嘅一啲本來嗰啲嘅共識啦、遊戲規則啦已經改曬喎，咁你覺得其實係咪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咧？ 絕對係一個問題，絕對係，因為咧就問題當然就唔係一邊嘅完全啱曬，完全錯曬。我自己個人嚟講，我當然希望議會係大家可以協商處理事項，但係當如果係任何一方係著意係去破壞議會，甚至而家當然少咗一啲粗暴嘅行為啦，喺《國安法》之下，但係都起碼仍然堅持用翻議會規則所容許嘅空間咧，去盡量去搞破壞嘅話咧，自不然咧，我哋需要順應地修改議會規則，令到呢啲破壞嘅可能性。同埋機會會減少， 但係我嘅 一個循環，一個循環嘅一個可以話個惡劣嘅惡質嘅循環。但係實際上咧，做雙方都有責任。 我嘅意思個起點就係政府帶頭去破壞咗一啲議會規則嘛，即係譬如一開始已經係用 DQ 啦，用好多一啲即係對反對派非常之即係極端嘅一啲卡限嘅一啲方法啦。咁其實係咪政府其實係個始作俑者咧？ 我又唔可以覺得政府或者同意完全同意曬你講係政府係始作俑者，雖然政府當然係比較有權嘅一方咧，但係邊一個國會全世界咧係可以容許啲議員咧可以公然咧係唔擁護當區嘅當地嘅基本法，或者係唔效忠當地嘅一啲嘅最起碼嘅憲法嘅效忠當地地方嘅，而係可以喺議會上係極公然咁咧係違反誓言嘅。咁所以你話 DQ 係起點咧，我唔覺得 DQ 係起點。反嚟就成個社會上嘅氣氛不斷咁惡化咧，呢個係起點。議會只係反映翻社會嘅一個情況。但係當如果有動力係不斷破壞嗰陣時候，只不然有反動咧，要維持翻有效嘅運作咯。 好快， 咁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 好快，30秒問埋一題。如果主席真係運用權力限時審議咧，其實議會嘅情況會更加惡劣嘅啫。 我諗都唔可以再惡劣㗎啦，即係我哋再惡啲嘅已經係即係打交啊，甚至攞啲臭物啊都見過㗎。而家我哋即係文鬥咧，咁已經好翻㗎啦。我相信咧，只要我哋用翻啲即係規則上可以容許大家互相，咪你有章程就過程計，我有章程計啦。咁就總可以啦，係即係都係文鬥啫。我覺得呢個係其實影響緊向緊好嘅方向行緊添。 好多謝你，謝偉俊。